3月24号，巴黎，晴。今天是法国人在家隔离的第八天，天儿是一如既往的好。也怪了，自从开始隔离，阳光就从未缺席，即便赶上阴天，太阳也会照一面。昨天看到社交媒体上有人在晒蓝天，说这是他住在巴黎40多年来看到天最蓝的时候。不过就我看来，好像也没那么夸张。天是不是够蓝，见仁见智，似乎谁都有发言权，因为标准只存在于你我的心里。但更多的时候，事情恐怕没这么简单。这两天，专家们就因为一种药是否真的对症刚上了。这个引起争议的药名叫 chloroquine， 中文叫氯喹。即便是这个中文名字与我也是很陌生的，查了查，它原本是一种抗疟疾的药。大约一个月前，氯喹进入了人们的视野，而且被一个叫做 Didier Hawlett 的教授寄予厚望。这位教授今年68岁，一副大大的眼镜搭在鼻梁上，浓密的灰白胡子呼应着满脑袋长长的灰白头发，如此不修边幅，让人很难相信他是法国政府应对此次新冠肺炎11位专家组成员之一。老头没朋友，自认在他的研究领域红遍大江南北，30多年来他一直在跟那些最危险的病毒与细菌打交道。这次引发强烈争议的也正是他有关治疗新冠肺炎的最新研究报告。据他介绍，在给24位新冠肺炎阳性病人服用氯喹之后，他们中75%的人于6天后病情转阴。这个令人鼓舞的消息得到了包括尼斯市长等人在内的现身说法。这位不幸感染新冠肺炎病毒的市长在用药6天后自述感觉已经痊愈，尽管他也说不出个所以然，但他表示如果没有退路，他个人希望这个药能被推广和接受。药物实验还在进行，但希望的小火苗甚至点燃了特朗普。3月21号，川普总统发推说这是历史性的时刻。科学不是儿戏，特效药也不会从天而降。事实上，更多的医生对氯喹的药效表示了质疑。有感染病毒的大夫以身试药，他的具体感受是用药3天就出现严重的呕吐症状，于是不得不停药。有别的专家不无讽刺，很遗憾，这不是文学。从科学角度而言，这种药对于治疗新冠肺炎是否有效尚未可知。而据说这位哈乌勒特教授当年就是文科生，不知是怎样的机缘，高考之后他转而学医。也有医生毫不客气，直斥贸然推广这种药就是十足的丑闻，让人恶心。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，氯喹是否真的是特效药，恐怕还得留待科学的验证。只是从常识来讲，一种抗疟药物对抗一种新型肺炎病毒，仅凭区区24个样本恐怕难以服众。这不仅缺少足够的临床测试，而且还面临着医学伦理的挑战。在政府层面，法国已经对氯喹踩刹车。本周一，卫生部长表示要严格控制临床使用，即便对新冠肺炎重症患者也要在医生的集体讨论后方可尝试。至于老教授，我行我素的他认准了，自然还会固执己见，哪怕站在全世界的对立面，哪怕他是政府专家组的成员。那咱走着瞧。